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阿富汗局势。今年是911事件20周年，也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20年来，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些什么？人们发现，在美军撤离的时候，阿富汗仍是一个冲突和动荡的国家。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还有将视线投向马上就要开赛的东京奥运会。本次东京奥运会的特殊形式呢，使得电视转播成为其最大的收入。另外呢，还要认识一位东京奥运会的跳水黑马，很可能会和中国运动员展开激烈竞争，这就是新加坡选手曾凡铿。在节目的最后，走进韩国一家科技企业，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闭幕不久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的决议。决议提出，发展的目标是增进所有人的福祉，各国应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决议欢迎各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呼吁各国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发展属于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这次会议上，也有许多国家联署了支持中国的共同发言，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的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理的指责。除了68个在本次会议上联署的国家之外，加上以单独发言、联合致函等方式支持中方的国家，共计有90多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上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他们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理事会打着人权旗号散布政治谎言，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注定不得人心，这些西方国家应该认真倾听国际社会正义呼声，不要再沉迷于当人权教师爷的美梦，正视并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其严重人权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阿富汗。一周以来，全球都在关注着美军突然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的后续政局将走向何处。种种迹象显示，塔利班很可能会重新掌控阿富汗的政局。那么曾经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很多阿富汗人，他们的动向该会怎样？未来又将如何来自保？也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2021年是911事件20周年，也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周年。这是一场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海外战争，它使得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物质代价和人员伤亡，也最终迫使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今年的4月14日，美国拜登政府宣布9月11日前将撤走全部的驻阿美军。但是这几天呢，美军的撤军行动在加速，甚至出现了整个兵营悄悄撤走的现象。20年过去了，阿富汗留下了些什么呢？中国社科院非洲所研究员王凤撰文《20年战争为阿富汗留下了些什么》，今天我们也分享给大家。文章说，911事件之后，美国迅速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赶走了基地组织。随后20年，美国继续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推动战后重建，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阿富汗由此建立了所谓的西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实现了经济低速增长，国家安全部队得以建立。然而20年过去了，阿富汗依然是一个冲突动荡的国家。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使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然而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因为塔利班作为政权已被推翻，但是迄今为止他又一次成为了一个有着8万多名成员、战斗力顽强、反美反政府的政治军事组织。而除了塔利班之外，基地组织以及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等各种极端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也十分的活跃。根据2019年6月发布的全球年度和平指数，阿富汗取代叙利亚成为了全球最不安全的国家。而阿富汗实际上仍是充满了分裂，美国及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不能够在阿富汗全境实施有效统治，主要控制中西部、北部地区以及全国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阿富汗政府也离不开美国及西方的军事保护，此外它本身也有着治理效能低下和腐败成风的困境。但是反班塔利班，它已经控制了阿富汗东南部、南部很多地区，并在牢固管辖区内实行了有效管理，例如实行了伊斯兰教法，向当地民众提供保护，帮助解决民事商业纠纷。实际上它与阿富汗政府已经形成了政治分立之势。目前阿富汗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工业基础薄弱，粮食不能自给，严重依赖外援，民众生活困苦。2019至2020财年显示，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188.9亿美元，人均 GDP 不到600美元。阿富汗的财政收入虽然逐年增加，但连续多年入不敷出，财政预算的60%来自于国际援助，失业率连年攀升。2019年全国失业率仅高达40%，一些劳动力每个月只能有60美元的工资，难以维持全家生计。那么为什么20年过去了，阿富汗反恐战争以及重建失败了，而美国的因素不可忽视？首先，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独武主义膨胀，导致了反恐战线拉得太长，顾此失彼。阿富汗战争是进入21世纪美国打的第一场战争，短短2个月里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赶走了基地组织，并很快发动了第二场战争，即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继而在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如果说美国攻打阿富汗曾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但是他攻打伊拉克并未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完全是单边主义行为。美国同时在2个国家进行反恐战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导致战线过长、战略中心偏移，大大低估了塔利班决心卷土重来的决心和实力。而塔利班正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开始大量招募新兵，重新组建了网络和行动组织，实现了战略重组。第二是20年来驻阿美军频繁打死、炸死无辜的阿富汗平民，也漠视当地的宗教文化习俗，激发了很多阿富汗民众的反美情绪，促使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反美反政府的军队当中。例如2012年的1月到4月，美军士兵侮辱阿富汗反美武装人员尸体事件接连曝光。2月，驻阿美军的基地士兵焚烧包括古兰经在内的大量宗教书籍。3月，一名美军士兵枪杀了16名阿富汗的无辜平民。这一系列事件在阿富汗全国以及周边国家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抗议行动，塔利班也借机加强了对驻阿美军的报复性袭击。20年来，美国媒体还一再披露了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种种虐囚事件。2017年，国际刑事法院一名检察官由此决定将全面调查美国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第3，所谓的西式民主也不一定适合阿富汗国情。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能够在欧美国家普遍建立，历经了数百年时间，期间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的思想启蒙，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复洗礼。但是阿富汗却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经济、阶级以及思想文化基础。而阿富汗却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生产力水平很低。从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阿富汗获得了一定的发展，60、70年代相继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政体。但整体来说，阿富汗贫富分化依然十分的悬殊，大约40%人口仍处在贫困线以下。再者，阿富汗部族多、民族多，部族和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社会政治分化严重。阿富汗是伊斯兰国家，绝大多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尤其是很多中下阶层民众较难接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在这样的国家里，西式民主体制可能会加剧国家的政治分化，导致国家不稳，治理失效。由此可见，持续了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留下的是一个动荡、分裂、贫困依旧的阿富汗，美国应当对其错误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东京奥运会。本周四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就要正式开幕了。眼下关于奥运的新闻越来越多，因为疫情的缘故，这届奥运会可能是史上最多变也是最特别的一场奥运会了。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为了控制疫情，东京奥运会的颁奖仪式将是由运动员自己从托盘中拿起奖牌，自己挂在脖子上。因为按照惯例呢，一般是由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或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主席为运动员们授予奖牌。巴赫说，在颁奖仪式上不会握手，不会拥抱等等。除此之外呢，这次东京奥运会几乎都是控场来办赛的，但整体来看呢，奥运的媒体转播商的报道覆盖量还是高于往届的。因此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只要这次奥运会能够如期举办，那么高额的转播费依然还是可以落地为安的。因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电视覆盖率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两倍左右，在美国和欧洲，电视以及数字平台进行转播的时长估计将会是创纪录的7000小时和4000小时，因此整个转播费用仍将是非常的可观。另外呢，因为本届奥运会几乎是控场举办的，那么对于日本组委会来说呢，900亿日元的门票收入几乎是打了水漂了。日本媒体报道说，在奥运会及残奥会闭幕之后，东京奥组委将和东京都以及日本中央政府就财政负担问题进行一个重新的磋商。另外，因为东京等城市仍处在新冠疫情的紧急状态当中，所以东京奥组委从金融、车企以及啤酒等日本68家国内企业总计获得了210亿日元的赞助费用呢，可能也会打一些折扣。因为疫情扩大之后，赞助商不得不取消现场推销活动，控场比赛也使得赞助商无法邀请客户到现场来观赛。例如像日本的丰田汽车就停止所有在奥运场馆周边举行的各种商业活动。东京奥运会赛事举办地的酒店和运输业呢，曾经一度对奥运的举办抱有期望，但是因为受此影响，他们的预约已经基本上全部都取消了。另外像日本福岛也将承担部分的比赛，但因为观赛人群的取消呢，所以福岛的交通、出租以及酒店行业的增长也成泡影。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分析认为，如果对观赛人数没有限制的话，那么预计可以给日本经济带来大约是1.8万亿日元的刺激效果。但是一旦控场举办赛事，经济刺激效应就只有1.6万亿日元，减少1300亿日元。同时叠加了日本第四次进入防疫紧急状态，还会带来10000亿日元的经济损失，等于是抵消了大约60%的奥运经济效应。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众所周知，新加坡历史上呢只有一位奥运金牌，但新加坡民众对奥运的热情呢和别的国家一样的高涨。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新加坡的游泳运动员约瑟夫·斯库林摘得了奥运游泳比赛百米的蝶泳决赛的冠军。要知道，他战胜的可是包括了美国选手菲尔普斯在内的众多天才。那么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新加坡会不会有第二位能够获得金牌的选手呢？有人把希望放在了新加坡的十米跳台男子选手曾凡铿的身上。曾凡铿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一边上大学一边坚持游泳训练。2019年亚洲杯跳水赛中，曾凡铿成为一匹最大的黑马，他在男子十米跳台中战胜了中国选手，夺得了金牌，也成为了最早获得东京奥运会跳水资格的运动员。那么出击东京奥运会，曾凡铿还能继续保持其黑马态势吗？在奥运的大赛中，他和中国运动员的比拼将会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来自新加坡新传媒集团对曾凡铿赛前的访问。他坦诚，新冠疫情呢确实也打乱了他的安排和部署，奥运赛事的延期让他本人在学业和训练当中做出了不少的平衡和选择，但是他依然对奥运充满了期待。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曾凡铿在奥运会上有好的表现。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凡铿。 我今年会代表新加坡在奥运会十米男子跳台比赛。I think 我先拿到 qualifications 的时候，我 other than 很高兴的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很多人来 qualify 完了，然后很多人就来，哇，现在你就是第二个 Joseph Schooling， 哇 ，can't wait for 第二个 gold medal 的话，是因为已经延长了来一年多，所以那个总共的 excitement 都下降了，所以现在来比较感觉比较稳，没有那么慌。连可以来 focus on 准备比赛呀、yeah. 我平时不会 set 一个很高的目标啦，因为我觉得给自己越多压力，对，因为我每次不给自己放这些目标，但很多人以为我就是不管了来重新开始，连 build up from 基本的东西，连因为没有比赛可以慢慢的恢复，人不用赶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说比较好。平常啊，要知道怎么 prioritize 哦，因为如果考试要来了，人可能我不会来练；但是如果比赛要来了，人我会先把来功课来放在一旁，来 focus on 训练。所以是要知道哪一个时候要 prioritize 哪一个东西，不会来两个都差，所以来两个都还好。以前跟朋友讲的时候，因为我跳了两三年后，然后我来，哇，我要 quit 了，我不要跳了。我对我来说意义就是我十年多的 work 我放进跳水没有浪费，就是达到这个目标是来我的 end game 啊。I don't think I'll do next 奥运会啊， but maybe SEA Games。因为奥运会完了，连我就是 graduate 连开始找工作，所以我不知道还会继续啦，是看情况啦。Over 这一年还是有很多人来哇拿金牌，新加坡的金牌，听到有点来没有意思的啦，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直接跟他们讲我没有目标，连因为我很多次说这样的东西，那很多人说哦，你再访问一下，不可以说这样。 好，刚才呢，大家认识的是新加坡跳水队的奥运选手曾凡铿，他是2019届亚洲杯跳水赛的最大黑马。在那次比赛里呢，他在十米跳台中击败了中国选手，获得了冠军。这次也被认为是新加坡夺得奥运奖牌的有力争夺者。我们也关注着奥运会上曾凡铿的表现。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走进韩国一家医疗影像信息解决方案公司。他们的特长就是当因为事故进行健康骨骼体检要拍 X 光的时候，影像可以直接传送到医生或是患者所需要的显示屏上。在日常场景中，我们常看到人们拿着 X 光片到处求医问药的形象就不会再出现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韩国的医学影像信息解决方案企业，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而这个方案又会对医疗影像行业带来哪些变化呢？好，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저희회사는설립한지한20년됐고요의료영상을디지털로전환하는일을해왔습니다。 我们公司成立已有20年，从事将医学影像转换为数字形式的工作。我们不仅提供针对影像医学科、心脏学科、病理科等各个诊疗科目的专业解决方案，还提供可帮助医疗机构制定数据政策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比如医疗大数据平台、多学科会诊支持解决方案等。 Infinity Healthcare 是韩国医学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PACS 市场的领先企业。 PACS 听起来有些陌生，但相信不少朋友在生活中已经见过。运动时崴了脚，因事故导致骨折或体检时，我们都会拍摄 X 光片以获得准确的诊断。影像拍摄后会立即传输到医生的显示器上，医生据此对患者情况作出诊断。这个过程中使用到的解决方案便是 PACS。 PACS 系统引入后便不再需要保管底片的空间，环境污染和管理费用大幅降低，最重要的是诊疗和诊断时间也大幅缩短。 PACS 还具备了超越医疗设备的意义，医疗环境的数字化使多学科合作成为可能，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医疗质量。Infinity Healthcare 还利用 PACS 研发出了更高层次的医疗平台，并提供给医疗机构。 기존에저희는이제영상화과즉방사선영상을디지털전환하는것을 此前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将影像医学科，也就是将放射性影像转换为数字形式。不过，最近使用影像的科目越来越多，比如病理科、放射肿瘤科、心内科等等。医院这类全面性的影像数字化工作被称为企业级影像，医院将不断增多的数据资料资产化，向更便捷更优化的形态发展。比如在创建寻找特定癌症的算法时，可以将病理科影像、放射性影像和其他有关患者的医疗信息整合到一起研究，建立更精确的算法。一直以来，患者在各个科目的诊疗都是分开进行的，同一名患者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科目，没有进行整合，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如果从企业级影像的概念入手，就可以对患者进行综合统一的诊疗，通过迅速的讨论来确诊。 企业级影像平台不仅能为患者提供最优化的治疗，经过整合的医疗数据还可用于人工智能学习数据的创建。 Infinity Healthcare 的 PACS 就适用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对疾病危险度、用户日程及工作量等进行分析，在确定分析优先顺序后自动找出用户的影像记录，快速分析疾病的发展情况。在引领国内医疗环境升级的同时， Infinity Healthcare 不断收获累累硕果。 我们2010年在科斯达克上市，还连续十年获得美国 CLASS 消费者满意度排行榜的第一名。另外，我们目前在九个地区设有海外法人，拥有来自55个国家的6300余家客户。公司销售额大约为700亿韩元，其中2/3来自海外，这在国内工作类软件开发公司中可以说是相当好的成绩。去年我们还获得了中小企业经营大奖。 Infinity Healthcare 不仅以产品著称，公司福利也令业界同行羡慕不已。他们开设有内部大学，致力于提高全体员工的实力。在企业经营环境因新冠疫情恶化的情况下， Infinity Healthcare 仍然扩大招聘，引起了关注。公司秉承对人才的投资决定未来的理念，认为目前正是招揽优秀人才的绝佳机会。 PACS 是跨国企业在韩国市场饱受失败苦果的代表性医疗软件，这是因为 Infinity Healthcare 在该领域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不过 Infinity Healthcare 并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第一，他们坚持创新，正不断提高韩国医疗保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好，我们刚才一起走进的是一家韩国医学影像互联网解决方案公司。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的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明天的环球三十分我们再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